地平线，我眺望着远处的天边，辗转整夜，赶路的人啊，正不知疲倦，只身向前，是否就能遇见？每秒世界脚步缓缓经过，偶尔忐忑沉默，沿途野草婆娑，想把天空触摸，我南方的星座，要多久才会合？停停走走的我，渺小却仍闪烁。你听那南风仿佛在说，路再远崎岖也不闪躲，就算是只剩狂野荒漠，也继续做无畏的我。你听那南风一直在说，别害怕远岸已暮色，迎着浪自己来闯落，轻狂漩涡，我从容不迫。天蓝海阔。